前面的人民两个字。 北京电台大型系列访谈节目《人民之托》，代表访代表，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电台总编辑王秋倾力主持，敬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一直播。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意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在一片慵懒的气氛当中，来到了今天星期天的早上，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早间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拥有着周末最后一天的周末好心情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今天穿着牛仔很忙的水水。 不用麻烦啦，不用麻烦啦， 不用麻烦啦，不用麻烦啦，不用麻烦啦，不用麻烦啦，不用麻烦啦。 怎么这么还不清晰呢？牛仔很忙的前两句歌词我特别特别喜欢。 嗯，是什么呢？ 为什么不喝啤酒？因为啤酒伤身体。 我确定这不是第一句。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为了不啤酒，因为啤酒伤身体。嗯， 不知道大家这个周末喝了多少啤酒呢？不管喝多少啤酒，还是要提醒大家，除了通过 AM927 FM98.2这两个频率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是要跟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啊！ 大家早上好， 早上好，我们要有磁性的声音给你打个招呼。 早上好，大家早上好。 另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的直播。 嗯， 再另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通过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了。 嗯，是的，希望大家点击关注哈，万水千山总是情，点个关注行不行？ 嗯， 现在在直播间如果能听到我们讲话的朋友哈，可以跟我们打个招呼了。我们非常期待今天第一个出现在直播间的早起的朋友是谁呢？无论是在微信公众账号还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面，都欢迎你冒个泡说一声早早早好不好？那接下来呢，抓紧时间进我们的第一时段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那今天我们要聊的第一个话题是有关于快递小哥。 嗯， 大家现在基本上都在点外卖吧？在我们的直播间， 你说的是外卖小哥还是快递小哥？ 是外卖小哥。 好的， 就是还是有很严格的区别的，对不对？ 对，我们今天第一个聊的是快递小哥，大家有点外卖吗？你搞得我很慌张，你知道吗？ 哦，我说的是快递小哥是吗？没有没有，要聊的是外卖小哥。 嗯，都是非常辛苦的小天使。 那为什么要买要聊外卖小哥的原因，是因为你知道我一直都觉得啊，你看一个城市多疯狂，你就看它的街上外卖和快递小哥就摩托车开得有多快。 为什么？ 真的，因为 我觉得你的这种歪门邪理真的很多余水。 这叫做对于生活和对于世界很敏锐的观察。 我一定要抓住你那种双标的、自我矛盾的那种，然后来反驳你回头。 大家觉得呢？如果是你的生活当中，你在一个城市，然后你看到那个城市骑着摩托车的外卖小哥或者是快递小哥开得飞快，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城市真的非常的忙？ 嗯， 而且他的摩托车开得越快，说明这个城市的人对于时间的等待越没有忍耐度，对不对？ 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在我看来是跟这个城市的人的性格有关系。 嗯， 有一些地方长大的朋友就是会比较着急一些嘛。 嗯，比如说山东是吗？ 山东人。 嗯， 然后因为我就是山东人，包括我觉得我去武汉的时候，去旅游的时候，我觉得武汉的出租车司机，然后开车也是相对会比较快的。 嗯，大家觉得就是在我们的就是。全国的城市当中，哪一个城市的人感觉好像脾气真的会最急啊？ 嗯，不知道啊。 没事，听听大家的意见。 你瞅啥？ 我现在马上要告诉你这条新闻，你能不能不要打断我？ 你瞅啥？ 你不要再说了。 你瞅啥？ 两个主持人在直播间要吵起来， 看谁脾气更急。 我是看到一组数字啊，你知道吗？就是在去年，一共因为就是送餐员。他们焦急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导致的交通事故有多少起？ 嗯，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就你猜一下，你觉得大概会有多少？ 我不知道，很难。 一共你知道，就是一共在去年的时间统计的啊， 嗯， 有3242起， 嗯， 然后其中造成了3人伤，就死亡， 嗯， 所以其实实际上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嗯， 然后。国内就点外卖的人数的规模，从2011年，也就是大概6年前的不到1亿，就6300万吧，到今年已经发展成了2.56亿。 嗯， 也就全国人民当中，如果我们以13亿人口算的话，就有1/13 2.56是多少？来， 嗯，不是13亿人口，现在快15亿了吧？ 好，15亿分之2.65。来， 2.56 是多少？ 不知道，不重要吧？ 不重要了。 嗯， 然后预计在明年，这个数字将会达到3亿。 嗯 嗯，所以其实外卖小哥现在的生存状况也是引起了非常非常多的人的关注。 嗯， 谁来了？ 鸡那点事儿，鸡那点事儿来了。根本有一种就是在家敲门被敲门的感觉。 嗯， 到底是谁来了？听到有人敲门的声音是吗？ 但是你不觉得就是整个的外卖系统，就是投诉系统，真的让外卖小哥的压力很大。 嗯， 而且你知道，就是他们现在除了要面对这样的就是送餐的时间压力之外，在违反交通规则方面，他们也受到了就是前所未有的限制。 嗯， 就根据南京出台的一个规定来说，现在如果就是外卖小哥他们在违反交通的这个次数上，第一次的话是要纳入黄名单，是停驶1周。 嗯， 然后第二次的话是纳入红名单，停驶1个月。 嗯，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有好处的。 当然是有好处的。第三次的话是纳入黑名单，1年内任何外卖平台都不能再聘用了。 嗯，合理呀。 是吧？ 所以说如果是这个外卖小哥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请注意一下哈，这真的要遵守交通规则，这其实是为自己好了。我觉得最大的就是为自己好。 对。 嗯，其次我才会想到是不是会缓解一下交通压力呀，然后让整个的交通状况会更加的有秩序一些。我是真的很担心他们，你知道吗？我每次看到他们在乱，就是如果真的乱窜的话，我会担心。 我也是， 就是提心吊胆的感觉。 我觉得我有另外的一个角度，我是觉得我特别想劝就各位点外卖的朋友们， 嗯， 就是如果你的心情真的没有差到就是你那天真的发生了很严重的事情的话，对于时间的忍耐度真的稍微的就是高一点。 嗯， 然后你知道吗，就是每一次如果我的手机接到短信是那个送外卖的人说他要参加什么优秀评奖，希望我能不能去他的那个就是 那个订单下面 点个五星， 嗯，我都会去。 你上次还说你不会去。 我是说如果他只是平白的跳出来一个我可能就不会去，但如果他单独给我发短信我就会去，因为我觉得他付出了额外的努力。 那是群发了。 群发也群发呀，但他 起码会发一个。他有准时送到吗？ 基本上我会点的都是准时送到的。 你知道我就是非常在意他到底有没有按时准时出色的完成他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如果他真的没有准时送到，他还跟我说我要去参加优秀评奖，你能不能给我点个五星，我就不点，因为你不优秀啊。就如果是他做的比较准时，然后加上态度很好的话，我就会点五星。 那第一组的数据是要告诉大家外卖小哥现在的情况啊。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就是这样的感受。比如说像外卖的平台现在最关注的三个问题，第一个是食品安全保障。然后第二个是送餐的速度。第三个才是优惠的活动。而在就是外卖小哥的这个事故总数当中，受伤人数也在去年达到了2400多人。所以他们其实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危险的一个工作，就如果是时间催得很紧，然后交通 他们肯定不算是高危行业，以及他们的高危绝对不来自于大家催得紧。 来自于哪儿呢？ 来自于他们，我觉得，我说实话，我觉得有可能真的是不够自己完全遵守交通规则。 OK， 好吧，我们也是希望就是 不是说我们不催了他们就不会出现问题的，我觉得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外卖小哥的确很辛苦啦。就希望他们都平平安安的。 那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呢，就是用户为什么点外卖，根据一个数据调查显示，前三名的就是解决工作餐达到52%，不愿外出达到51%，没时间和能力做饭达到了40%。我觉得吴珊珊基本上属于第三条为主的，第二条为辅的，第一条基本上差不多，对吧？首先是完全没有能力和时间做饭，再其次是不愿外出啊，然后解决一下工作餐。 你说什么？听不到。 大家呢？大家就是点外卖的原因是什么？是觉得说没有能力和时间做饭，然后不愿外出，还是说解决工作餐呢？ 太忙了啦。我觉得可能中午大多数是解决工作餐，然后如果是晚上的话，应该是比较忙、比较累，没有时间和没有精力做饭。再一个就是有很多朋友，很多年轻的朋友还是一个人生活嘛。一个人生活真的是没有必要做饭，就以及做饭很麻烦。就你做一个菜还是做一个拌菜呢？就是自己也吃不完，吃完还得收拾。如果一个人生活的时候，通常是一顿饭要吃两顿呢。所以觉得做饭很麻烦，你还得自己收拾，多可怜啊！形单影只，一个人买菜，一个人洗菜， 一个人 切菜，一个人炒菜，一个人吃菜，一个人洗碗，听起来就很孤单啊。 没有啊，听起来很幸福啊。 那还不如外卖小哥，中间还能跟你打个招呼，哎姐，能不能给我一个五星？好歹还有人说个话，对不对？你点外卖的时候呢，他经常给你送的不是一双筷子，送的是两双筷子，显得是两个人吃饭一样。 原来你这么害怕孤独终老哦。 不是啊，就一个人真的很麻烦啊。 OK， 刚刚介绍的是快递小哥的工作，外卖小哥的工作，好不好？然后呢，他们真的很辛苦，一单一单接，可能一个月的收入也就是那么多了，对不对？基本上在10000块钱以下。 对，偶尔会比较高。 基本上是属于还是比较中低的这个层次的，就是收入人群。 也不算中低了吧？ 算低吗？ 不算低。 算中，起码算中低吧。他 不 到中等吧？ 肯定不到中等，但是我觉得说低倒也说不上，因为我觉得很多，比如说本科毕业生刚毕业的时候，他的工资水平就在5000-6000块钱左右吧。 Listen to me，我用的是中低，所以这样的表达很准确啊。 但是我不觉得他的就是他付出的劳动和他的薪水是呈现明显的反差的，所以我觉得薪资水平没有必要做过多的强调。 好，其实我是为了铺垫下一条新闻，听一下下一条新闻 就知道。你就直接进嘛，直接一点。 我不想直接进，我不想就是委婉有一个逻辑的联系。 听你的， 听我的。就是目前最近有一条保姆的招聘广告是在就是网上走红了。那雇主呢提供的是一个年薪在85万的工作，而且提供全套的医保以及一切科技公司的同等福利，还可以上。 那我先走了。能不能把那个应聘的链接发给我，可以吗？ 是这样的，我还没有讲完最关键的一条，那就是他的工作时间是上5天班，休息5天。 很棒啊！ 很棒，对不对？ 我很满意。请问这位雇主有什么额外的需求吗？ 这个雇主有一个额外的需求，就是他说自己和太太是年轻的创业家庭，目前拥有几个企业和慈善机构，想为新生儿寻找一位会说中文的保姆。 百标兵奔北坡，标兵并排北边跑，中文说的特别好，能不能啊考虑一下这样哈、啊、为了就是跟这个表现我的诚意，我降一下自己的年薪，80万就够了，为什么开这么高啊？ 所以有网友就在猜测了， 这是不是炒作帖、啊、 保姆的招聘信息有可能是扎克伯格 哦， 因为扎克伯格不是娶了一个华裔的妻子吗？ 是的，好像他们还蛮爱教孩子说中文的。 然后他们又有就是 好几个企业， 新生儿又有好几个企业、哦、然后又是科技公司。 在哪儿发布的这个招聘的信息啊？ 美国的那个招聘的网站吧。 就是扎克伯格真的会匿名去招聘网站上面招聘吗？ 但说实话，我觉得他们应该是熟人相互介绍不就好了？ 那肯定是的呀。而且我觉得扎克伯格可能没有那么大方哦。我是认真的。 就上次你和他喝酒的时候，他没有跟你就是怎么买酒 吗？不是，我又不是卖酒的。我觉得扎克伯格他平时的风格可能会比较节俭一些。就是你看他平时穿衣服也是几件 T 恤，彩虹色轮流穿嘛，就是同样的那个 T 恤。 宝贝，那是他们的风格。 对，但是我是真的觉得他可能没有那么，比如说我需要花很多很多钱去请一个保姆。好，你看在国外的皇室，可能那个保姆并没有多少，就是薪资。 对， 你记不记得咱们之前分享过那个英国皇室的那个保姆，都辛苦成那样了，可能一年可能才几十万、四五十万的样子，对不对？ 然后， 所以我觉得，而且扎克伯格，他会不会付这么高的薪资？可能咱们听起来80多万高，应该也跟当地的这个育儿母育儿嫂他们的工资平均水平有关系吧，好像也没有办法去评判，对不对？ 应该有。大家就是如果是我特别想知道，如果是你能接受的，就比如说在你们家，然后这个保姆上5天班休息5天，然后你能接受的最高的年薪你会给他多少？ 没有概念，因为还没有请过全职的保姆，但是我只知道现在全职保姆越来越贵了， 对吧？ 就好像就真的是经常是，如果你想自己保持工作，你非要这个满负荷的工作，工作完之后你的钱基本上就全部付给保姆了。就基本上是，就是太太只维持了想工作的这个愿望，就是你自己的挣的工资可能就跟保姆的工资差不多。 而且基本上很多富豪买了那种海边的别墅，然后有一个大大的海景落地窗，然后生了一个宝宝，存在的问题也都是保姆在就是房间里面就是看着海景，然后带着宝宝。 是，你知道昨天那个时候我有去一个朋友家，然后跟他一起下电梯的时候碰到了他们隔壁的一个阿姨，然后那个阿姨遛了3只狗，我就特别可爱，我就跟那个保姆就那个阿姨聊了会儿天，然后后来我朋友告诉我说这是隔壁房东家的保姆，就是隔壁房东家因为就是全体搬到海南去了，然后只留保姆一个人在家，每天的工作就是打扫打扫卫生，然后遛遛狗。有没有很幸福？ 很幸福。 很幸福。 应该跟他们家很多年吧， 应该是跟了很多年的那种阿姨， 对吧？所以其实从家庭结构上来说的话，其实有很多保姆，虽然我们之前讲的是保姆，你知道就是我奶奶她年轻的时候就家里的保姆，现在也是她很好的朋友。而且后来这个保姆就是她的命真的很好，然后她就是嫁了一个很老实的就是老公，然后现在她女儿就是非常非常有出息，所以她家比我家有钱的太多了。 就是还是跟女儿有关系，就跟下一辈是否有出息有关系，是吧？ 对，我奶奶就经常用它来批评我爸。 你倒是加油啊，那可以批评到3代了，好好工作好不好？ 好好工作，这是一个周一啊，我看到好多朋友在。 这是一个周日 哦，这是一个周日 sorry。 咱们俩是完全没有周一和周日的这个习惯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因为我们俩今天都保持一个特别好的心情，就这个状态感觉很像周一的状态。 没错，我看到很多朋友也是来到直播间了，给大家打个招呼，早上好。下面要分享的这条新闻呢，是关于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叫做简·奥斯汀。 哇哦！ 那在英国近日是发布了印有简·奥斯汀头像的新版的10英镑的钞票，我们来看一下。那这个钞票呢？上面是这个钞票的材质是用到了一种聚酯，那这种聚酯聚合的一种材料啊，就是它其实实际上是被 抱怨，被素食主义者抱怨，因为他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使用了动物的油脂。先不管这个材料怎么样，但是就从这个印的简奥斯汀的头像上来讲呢，确实是一个新的一个点。那就是因为今年是简奥斯汀诞辰的纪念日，纪念年嘛，所以说其实英国人很喜欢纪念他们的文学家。然后据英国广播公司网站14号的报道呢，旧版的5元的就是英超的钞票呢，曾经印有的是女的改革家伊丽莎白·弗莱的肖像。那伊丽莎白·弗莱的肖像后来是被丘吉尔的肖像所代替。那新版的10英镑的这个钞票呢，印有的是简·奥斯汀的头像，然后上面呢是有供盲人识别的凸点。我不知道就直播间的朋友们了不了解简·奥斯汀。就简奥斯汀最有名的在中国，我想想应该傲慢与偏见，然后理智与情感，这两部是他非常非常有名的。然后他理智与情感那本书的翻拍的电影是李安拍的。 叫什么？在电影就叫理智与情感吗？ 理智与情感，对。然后李安我觉得真的是很厉害的一个中国，就是一个中国导演。他就是对于那个理解真的很棒。这两部电影其实你都可以看一看，如果没有时间看书的话。简奥斯汀对于英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女人。 所以她的头像印在这个钞票上是一件非常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是吧？ 没错。 只不过这个钞票的材质可能引起了大家的一些讨论。 对， 刚才我看到了这个风爱我别走一直在直播间当中跟咱们互动哈。我刚才不是聊到了一个这个一个人吃饭的话题吗？风爱我别走一直在说，我偶尔还是不愿意外出的，想叫外卖，然后一个人好孤单。这样吧，咱们先休息一小会儿，来听一首特别特别孤单的歌曲。其实也并不在于孤单了，因为我觉得周末的早上大家还是要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我们听一首比较慢节奏的歌曲，失莫沙洲。一会儿回来继续聊好奇头条号的内容，一会儿见。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我们是早间节目微微一笑。那在好奇头条号的最后一个时段当中呢，带给大家的是一个关于动物的消息，那就是在上海动物园突然发生了很惊悚的一面，那就是大家在参观两栖动物馆的时候呢，发现了有这样的一个情景，那就是一只眼镜王蛇死掉了， 哇、 然后呢，它的头部不见了，然后呢，大家就在猜测说， 好可怕呀！ 因为这个动物园有两只眼镜王蛇嘛，然后呢，大家都在猜测说，那是不是其中的一只把另外一只给 KO 了？但 是一人不容二王是吗？ 就是一山不容二虎，除非公跟母，好吧？然后就是后来上海动物园是出来澄清说，其实实际上不是因为两只蛇之间的争斗，而是就是之前的有一只眼镜王蛇，因为受到了一些尖锐物品，就是磨破了它的那个就是身体，然后遭到了就是整个病菌的感染。那由于受伤呢，这只眼镜王蛇心情不好，还拒食了一个月。 我还以为他心情不好把自己的头咬掉了呢。 没有，他拒食一个月，然后呢馆长就说其实实际上他现在目前就是尾巴已经全部都坏死了，然后大家看到的那个地方呢也不是他的头、是他的断尾处、所以就是你看到的只是他的一部分，就是他的那个整个其他的那个尸体已经是处理掉了。 本来以为是一个大自然这个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故事，后来发现只是一个悲伤的生老病死的故事。 对，反正就是大家其实有的时候会一下子觉得很奇怪啊，就是一下子看到了一只那节儿在那儿， 怪吓人的。 好了，那以上就是本节好奇头条号的全部的内容。一首音乐过后，我们来进入今天的翻滚朋友圈。 送大家一首《一生中最爱》，一会儿见。 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带着梦想，让我去看世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 朋友圈。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早间陪伴大家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有没有觉得今天的电乐非常的悠扬，以及默默着带着一些幽默感？我是珊珊。就是要有那个弹跳感，您知道吗？ 当我发现这样的就是配乐有着如此的弹跳感和幽默感的时候，我居然有一点生气的水水。 为什么呢？难道不应该是想翩翩起舞吗？ 因为这样的话，以后我们就每一次这样的一个呼台号都要变成和音乐相配合的节奏，是吗？ 多好呀。 OK， 那你再来一个，我们配合一下好不好？ 好的、就刚才这个是要有弹跳感，对不对？ 好， 来吧。大家好，这里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希望大家在早上睡个好觉。 睡个好觉还来不来看节目啊？来吧，好不好？再换一个吗？你需要再换一个吗？再来一个好不好？ 大家早上好，耶耶耶！ 这里是微微笑。哎呦呦呦！ 欢迎大家来到微微一笑。 煎饼果子要不要来一套？ 两位主持人疯掉了， 莫名其妙的，好像以为没有人在听，你知道吗？咱俩在自己做什么？好啦，这里是微微一笑，我来告诉大家我们的收听和收看方式，好不好？ 我们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AM927 这两个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视频的直播来看到我和珊珊的节目。那首先呢，您可以搜索982魔力工厂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就可以看到了。其实我是在这边关注着我们微信公众账号的直播平台的信息的。 是的，我是在看着这个花椒直播上面有什么朋友给我们留言了。 对，大家可以在花椒直播上搜索活力982，在北京时间上搜索北京青年广播，这两个直播平台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的。 是的，我刚才在看到这个花椒直播的平台上面有很多朋友关注了咱们哈 ，Candy 087CE 关注我们，谢谢你。还有会员分享的主播为主播这个升级贡献了巨大的力量，所以说呢，我们每天早上7:30到9:30两个小时的时间都会陪大家聊天。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可以随时来了哈。当然了，欢迎大家先点关注，好不好？点了关注之后呢，就会经常看到我们了。 对， 你知道就是昨天给我们直播间送玫瑰的那个叫杨的那个人吗？就是在 我知道听的杨、 那个是艺术家的儿子， 真的、 是 好可爱哦。 大家如果昨天有看我们的节目的话，我们昨天请到了一个艺术家，然后呢有一个叫杨的观众一直在我们982魔力工厂微信公众账号的这个直播间给他送玫瑰花，然后呢其实是他儿子3岁， 3岁就会送礼物了，亲爱的朋友你们在干什么呢？素花之水也关注了我们，谢谢你们关注我们哈，我们一定会好好跟大家聊一些有趣的事情的。 那下面要进入的是我们的翻滚朋友圈。 是的，翻滚朋友圈呢，跟大家聊的第一件事情呢是跟这个猴子有关的。不知道在直播间有什么朋友喜欢猴子这种动物呢？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其实是3年之前的一个资讯了。我先给大家看一张猴子的照片哈。 好的 啊，要做好心理准备，非常的热情，火。人大黑脸 这个是猴子不是猩猩对不对？ 对，这是猴子啊，其实它是一个猕猴 啊。好， 猕猴就有点像猩猩了的感觉，对不对？它是 还挺像人的。 这个对，很像人就很像咱们吗？是不是 We are family OK 你都试一下。 是的，它3年之前呢其实是牵涉过一场官司的。他为什么会牵扯到一场官司当中呢？这个理由更加的离奇。 你看到我惊恐的表情了吗？一只猴子吗？ 是的，是的。他为什么牵扯到官司当中？牵扯到的是什么官司里面呢？请听我细细讲来哈。 他都不认字儿 哎。2011年的时候，对他不认字，因为他这个官司当中不需要他认字，只需要他有手。2011年的时候，他在印尼，抢了一个英国摄影师大卫斯莱特的相机，他不是抢了相机哦，是这个摄影师是去英国拍照的，然后到了这个原始森林里面之后呢，这个猕猴无意之间先拿了他的相机，拿了相机之后呢，对着相机偶然间完成了一组自拍，然后又把相机还给这个摄影师了，然后一个这个搜索引擎用了这些自拍还注明了版权属于猴子，所以这个作品属于公共的领域。结果呢，摄影师就不乐意了，觉得这些作品呢是属于他的版权，毕竟他就是靠卖照片吃饭的嘛。 对， 为了拍完这些照片之后呢，他也是花了2000英镑去的印尼，所以他觉得这些版权应该归属于他，然后他就把这个搜索引擎告了，要这个搜索引擎赔他3万英镑。 你觉得呢？ 我不知道，大家觉得呢？ 大家觉得呢？ 如果你去旅游的话，然后你拿着相机本来在自拍，然后旁边有一只猴子拿了你的相机跟你自拍了一张，那这张照片的版权应该是属于你呢，还是属于这只猴子呢？我觉得属于这只猴子。 我也觉得属于这只猴子。 对，但是这张照片当中我的人像权， 对 吧？ 但是。 要不要画得这么清楚啊？ 不是，是这样的，你的这个就是假设的逻辑里边有一个失误，就在于这只猴子自拍的时候没有带这个摄影师 啊。没有，他有的照片当中是带了这个摄影师 的，对的。你看，比如说这张，他自拍的时候，就是他自己是虚焦的，但是摄影师本人是实焦 的。我的妈，这是猴子自己拍的吗？ 这是猴子自己拍的呀！ 哇，真的是很有感觉。你看，整个人放在中间是一种平衡的结构，然后你看猴子是一前一后，你看他的这半张脸真的是一个好有创造力的东西， 是吧？而且你知道，这个摄影师把这个搜索引擎告到这个法庭上之后呢，美国版权局其实在3年之前给了一个定论，说动物的自拍没有版权的限制，这个搜索引擎可以使用这张图。他还说了。对，他说这个摄影师是拥有这个照片的英国版权，但是他告的那个公司是美国公司，就不管了，很复杂了， okay, 对吧？但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场官司结束之后呢，有一个组织站了出来，这个组织叫做善待动物组织，他把这个摄影师给告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说要代表这只猴子拿回这些照片的版权。因为在这期间，这只猴子还有了一个名字哈，和火星忍者里面的那个鸣人是一个名字的。这个时候呢，这个摄影师从他的几千张自拍当中挑了好几张对焦成功的照片啊，出了本书，叫做《野生动物的个性》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动物保护组织 就不干了， 是的，就提出了他是侵权， 如果您刚刚进入直播间，或者是刚刚进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正在聊的是一只猴子，然后呢，他有一天抢了一个摄影师的相机，然后自拍了几张， 然后目前我们正在讨论的就是它这个版权的归属问题。 是的，其实是非常值得讨论的，因为这个动物善待组织把这个摄影师告上法庭之后，其实第一次开庭的时候，有一个美国地区的法官，他判定了猴子作为动物是不能拥有版权的，然后这个动物保护组织表示不服，我要上诉，所以呢他们就继续上诉了。然后他们非常执着，是因为一直坚持这只猴子应该从这些自拍当中获利，所以今年夏天的时候， 有道理 对吧， 我觉得这个点有道理。 所以今年夏天的时候，这个裁判是再次开庭，就在上个周一，这个案件迎来了大结局，双方达成了和解。 然后最后 也就是对他们判定这个自拍照的版权属于这个摄影师，但是这个摄影师从该照片当中获得的25%的收益将被捐献给慈善机构，有关保护这个猴子还有他所属的这个族群叫做黑冠猕猴的慈善机构将获得这笔保护的费用，并用于这种动物的保护用途。也算是达成了这个共赢的结局吧。 你知道就是在中国人或者是在我们来听的话，这个很像一个闹剧。 是的， 但是我能够想象就是在打官司的时候这些人有多认真。因为版权和收益这样的概念对于美国人也好英国人来也好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 是的， 一定要争到就是最后，就是比如说你判完为止什么样的结局，它这是有可能会影响之后所有的判断和判决的。 也是一个这种标杆性的一个案件的感觉，是吧？ 没错， 从此以后如果大家就判了动物是不可能拥有版权的，以后动物自拍的大家就不会再想这茬了。动物自拍的就是我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哈，我们还希望人和动物和谐相处吧。我看到了在直播间里还有很多朋友关注了我们，包括四花之水还有菠萝都关注了主播，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关注山山水水。早就的选择，这里是唯一。莫名其妙。你们早上起床了吗？可以告诉我们哈，今天早上的心情怎么样，有没有吃早饭？因为在今天节目的下半个时段，也就是8:30到9:30的时间之内呢，我们是请到了一位做龙虾的师傅啊。 不是做龙虾的师傅了，不简单单是做龙虾的师傅。 这是一个你知道，先小小的压抑一下大家的这个， 好好好， 你懂吧？你要刚开始就说是大师，他们得多好奇呀、啊，对不对？你得一点点来， 好吧， 一点点发糖，待会儿就变成做龙虾的大师，然后再一步步的往外走，好不好？所以呢，大家如果这个没吃饭或者是吃饭了的话，都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早上的这个胃口怎么样，想吃点什么呢，好不好？想不想来点小龙虾呢？清蒸小龙虾、麻辣小龙虾、 醋溜小龙虾、 小龙虾、各种小龙虾。然后也谢谢坤家小凯被迷倒了所以分享了主播，谢谢你。 OK， 那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在音乐之后继续今天的翻滚朋友圈。 I don't like to talk, but I love to sing. And I don't smoke, but I love to drink. I'm paranoid, I don't miss a thing. But I'm still nice, at least that's what I think. Fall in love, like I'm a fiend. But then I pull out and say, I need freedom. I need freedom. I guess I'll take it, heartbreak. It's title.Can't shake it, can't fake it. I guess I'll take it, heartbreaker. The title I can't shake it, can't fake it. Well, baby, I'd rather be hard to love than easily. You should believe me. I'm making it be. I'd rather be hard to love than easily.You don't know me, but I got news for you. I came broken, ego issues, my head is swollen. I got a million chips on my shoulder. But if you stay, despite all I showed you, then maybe you don't need freedom. Freedom. I guess I'll take it, heartbreaker. The title I can't shake it, can't fake it. 欢迎回来，继续翻滚朋友圈的内容。翻滚朋友圈呢，继续跟大家说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吧，哈，因为你知道我是山东人嘛，我们山东人特别喜欢种大的东西，就是笑什么呀？要多大有多大？ 什么叫做你们特别喜欢种大的东西啊？ 你像比如说， 是北方的土地和气候，种出来的东西自然而然的就长得比较大， 是吗？ 难道是因为就是在南方的人他们故意喜欢种小的东西吗？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喜不喜欢的问题。比如说我给您举一个例子哈，山东章丘大葱，就在有故意的比谁种的葱比较大呀，就经常会种到那种什么两米长的大葱，就虽然你也不知道一顿饭能吃多点儿，就可能得多少顿饭才能吃完，就我会觉得可能大家会喜欢那种气的感觉吧。 对，是这样的。 就喜欢种大的东西。但是我发现最近在这个国外，在英国有一个园艺大师，就是他有特别有山东人的这个血统和感觉，他在挑战种大的蔬菜这件事。 你少在给我这边攀亲戚套近乎。像一个英国人就等于是人家种了一个大一点的洋葱，就跟你们山东人很像了，是吗？ 是呀，他就是种了个大的洋葱，要不然他哪来的这种兴趣爱好呢？我强烈怀疑他是闯关东过去的，闯关东闯到了英国。大家有山东人吗？跟我打了个招呼好不好？哎，老乡见老乡，咱们打个招呼嘛。因为是9月15号的时候，根据报道，在英国呢有一位园艺大师种植出了一个13.3斤的大洋葱，打破了最大洋葱的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哎，看一下图片了哈。看看这个大洋葱是长什么样子，一个特别特别傲娇的这个老爷爷， 老爷爷， 特别可爱，捧着他的大洋葱， 13.3斤呢。 是的，十几斤呢，就一桶矿泉水的那个重量。 这种洋葱应该是可遇不可求的，对不对？ 看看他是怎么种植出来的哈。他今年73岁了，他是一个退休而且这个特许的测量师，有着30多年的园艺工作经验了。他呢是以种植巨大蔬菜而闻名的。你这不能怪我，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喜欢种大的蔬菜这件事情了。 对，这个老爷爷是真心的喜欢种大的东西。 是的， 对对， 他曾经种植出世界上最大的花椰菜、最长的萝卜和最重的土豆而登上新闻头条。 所以他是通过改变这个种子的这个，就是比如说机理，还是说就是用他的独特的方法，用土壤啊、水分啊、季节啊什么的呢？ 如果他告诉大家的话，他拍照的时候表情可能就不会那么 傲娇了，对不 对？ 对， 他就是一副你看，你看， 你们都装不出来。 为什么突然用小沈阳说英文的这个语调呢？ 因为他喜欢种大的东西嘛。 对，你知道这个老爷真的特别特别的厉害，他除了这个刚才说了种植出世界上最大的花椰菜、最长的萝卜以及最重的土豆之外呢，他还种植出了世界上最长的甜菜根，还有欧洲萝卜，分别长21英寸和19英寸、5英寸等等等等。 一米吗？ 21英寸，20英尺，20英尺。得一米吧，一米多。因为我看到了一个这个它的，这是跟某种蔬菜的合影，也不知道是甜菜根还是 这个是星星。 是这个，这是什么啊？ 这个应该是甜菜根吧？ 应该是甜菜根， 还是萝卜？不可能是萝卜吧？ 不管怎么样呢，反正就是他说了，这些蔬菜花了他大量的时间还有精力，而且生产成本非常非常高。就自1999年以来呢，没有一颗花椰菜能长这么大。这应该是花椰菜，可能说这颗花椰菜说不定能够养活整个皇室家族。我妻子一直在忙着切花椰菜把它冷冻起来。也不知道这个种大蔬菜到底有什么。 我给你举个例子，打个比方啊。 你打吧。 就是打麻将的时候呢，有两种人。一种人就是只要碰到胡就胡，稍微考虑考虑，利害关系啊，这种人叫做小打小胡。就当吃回锅肉了。有一种人呢，就是一直 就当吃回锅肉了。这个比方是怎么来的？ 就是在四川话和贵阳话里面，我们不是叫肉叫卤吗？所以说我们就会说小打小胡当吃回锅肉。 小打小胡当吃回锅。 然后另外有一种人呢，就总是闷大牌。 就非得打什么七小对儿。 对，他就是反正闷一次就够吃个，比如说玩个 十把是吗？ 我觉得这个老爷爷真的很厉害，他应该就说是 闷着种，种一次吃一年。 刚才这个 Josephine 在咱们的平台上面说了，说不是萝卜，这应该是南瓜。其实刚才我看着也很像南瓜，就至少那个外皮还是蛮像那个南瓜的感觉的，是墨绿色的。刚才那张照片是这个老爷坐在一辆车上，这个小车呢上面放了一个巨大的蔬菜。 我想问一下，南瓜的表皮是墨绿色的吗？ 南瓜的表皮 不应该是那种橘红色吗？ 我跟你讲，有一些南瓜是那种橘红色，就比如说咱们在那个做那个灯的 时候 是吧， 对对， 然后刻出那个南瓜的头的时候，那个是橘红色的、 嗯、 但是有一种南瓜表皮是墨绿色的，就经常是那种小南瓜 OK、哦、 然后用来炖汤喝 的 那种南瓜。 但你都说了是小南瓜了呀、 嗯、所以他就把小南瓜种出了巨大呀他显得这个爷爷厉害呀，对不对？他毕竟上过这么多就是新闻头条，还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呀。 是了是了、嗯、所以 Josephine 你如果是要吃的话，你是想吃巨大的胡萝卜、巨大的南瓜、巨大的花椰菜，还是他刚刚种出来的巨大的洋葱呢？ 嗯，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吃洋葱。 为什么？ 因为我喜欢吃洋葱。 巨大的洋葱哦、 嗯、 你知道切洋葱的时候，本来就是洋葱 你 切的时候， 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它巨大的洋葱永远没有办法做一道菜。 为什么？ 洋葱圈儿 圈儿太大是吗？ 就有桌子那么大了。 他们的洋葱圈儿这切出来就跟那个杂技团跳火圈的那个圈一样大，你得这样养我知道了，那个洋葱圈吃的时候可以挂在脖子上转圈吃 懒得你 是不是听起来很厉害、嗯、啊？你知道那个我之所以喜欢这个资讯，我并不是觉得这个爷爷种出了多么巨大的蔬菜是多么特别了不起、嗯、以及多么酷炫的事情，是我觉得很有童话的感觉。嗯，就很像以前听那个拇指公主， 就是魔法屋的感觉那种， 是吧、嗯、就自己变小了，然后身边的事物突然变大了、 嗯、 就所有的植物都变成了巨大的植物，所有的动物都变成了巨大的动物，我会有那个想象的空间，就特别有趣。我觉得如果我看到这么大一个南瓜在我面前，我就会觉得可能哎，我这一瞬间就是那个拇指公主的感觉。 嗯，静悄悄悄悄这个吃货问了，有什么绿色的吗？ 没有。哎，有什么绿色的？他应该是说南瓜有绿色的吧，是这个意思吗？ 我觉得应该问的是他种出的巨大的蔬菜里面有什么是绿色的吧。 嗯，刚才说了 胡萝卜不可能是绿色的，洋葱也不可能是绿色的，然后花椰菜不是、 嗯、花椰菜是 绿 色 的，那就吃花椰菜吧。好吧，静悄悄悄悄。 嗯 嗯， 静悄悄这首歌，不是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容易让人想起一首歌，军港之夜有没有静悄悄的感觉？你笑什么水水？你笑什么水水？ 没有，我是觉得就是军港之夜接静悄悄非常有逻辑。 不是吗？军港之夜第一句怎么唱的？ 军港的夜啊啊， 静悄悄就是静悄悄好不好？嗯，好吧，为什么叫做静悄 悄悄 悄悄悄呢？ 嗯， 是不是有这个 静悄悄悄悄说了是南瓜。 嗯 嗯，那个真的是南瓜。 嗯 嗯， 他的意思他就是问南瓜就是有绿色的，然后那个是南瓜，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样子。 好， 嗯 嗯，好， 对不对？然后刚才呢，刚才水水说到了他们这个云贵川的一些习俗嘛，接下来我要讲一条跟这个贵州有关的事情了。 真的吗？ 真的。 嗯， 嗯， 你是鬼子来对吧？ 嗯 嗯，在直播间好像没有你的朋友，我感觉咱们直播间里自始至终从来就没有出现过 贵州人。 贵州人， 对对，嗯， 是吧？ 怎么可能啊，直播间如果有贵州人的话，可不可以打个招呼？嗯，让我看到你、 嗯、那我接下来跟大家这个分享的这条消息呢，是在贵州大学的一条消息，它跟吃呢、 嗯、 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它是跟喝有关的，那就是贵州大学白酒品评课开课了 哎，吴珊珊，你闷着良心说，这条信息和这条新闻是跟你的关系大，还是跟我的关系大？ 跟咱俩的关系都很大呀。 要给大家普及一个， 跟我的关系这么大，然后咱俩关系这么好，跟你的关系岂不就很大吗？ 很大很大、 嗯、 但跟我是贵州人其实没什么太大关系 那跟什么有关系呢？ 你在讲这个之前，我要说一下，周思芬说，他说主持人厉害，他说我想吃什么也得切碎了做熟了，无所谓大小，但 是 一定要是安全的。 嗯，说的有道理。 这个老爷爷做的真的是安全的，因为他们家自己在吃。 对的呀， 你忘了就珊珊告诉你说，他们家 夫人一直都在那儿切花椰菜， 每天都在忙着切，怎么还切不完？我家老头子怎么这样啊？上次不是重了一个十斤的吗？今天都变成20斤的了，累坏老娘了。我说他心里一定会经常出现这种疑惑，为什么要种这么大颗的蔬菜？ 他肯定会觉得别人家的田地里都是可爱的，一颗一颗一颗排布着，他们家的田地里像吃了巨人症的药一样，就出来就那么大个。 是的。然后再回到这个刚才说的这条资讯里面哈，我先给大家看这张图片吧，这真的是我非常向往的一个课堂。你看这个课堂看起来好开心啊。 我跟你说，我觉得如果上这个课的话，老师应该会禁止他们互相之间敬酒。 我们看到的这张图片呢，是在这个课桌上面摆了两罐红酒，白酒，就是红色瓶子的白酒。然后学生们是穿着白色大褂，哦，坐在一起，分别一只酒杯，然后再举起酒杯开始饮酒。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场景。而且这个课堂的描述听起来也非常非常的诱人。你知道这个新闻里是这样写的，推开教室的大门，一股酒香扑鼻而来，教室里20多张课桌，每张桌子上都摆着5只酒盅，每只酒盅盛了大概10毫升的白酒。这是新学期第一堂课的教学内容，白酒品评与勾兑。在2节课90分钟的时间里，他要带学生们认识体验白酒的品评。 我觉得对我来说吸引力还好的原因，是因为作为一个贵州人，我很不称职，因为我不喜欢喝酱香型的白酒。 但是酱香型的白酒真的会对身体比较好， 超级好。 对的， 就是如果喝的是茅台的话，其实 此处招商， 招商，招商，招商， 以及一干的这个酱香型的白酒，其实在贵州不只有刚才说的国酒这样一个品牌了，其实有很多白酒的品牌都是酱香型的白酒。然后你知道，就是咱们之前不是一直有出现一个那个讨论，是网上挺火的一篇文章。说什么越爱喝酒的人智商越高越聪明嘛？我觉得大家可能是经常会看到这篇文章。 是对的，这有什么好讨论的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对的，我觉得至少就爱喝酒的人特别喜欢转这篇文章，就以证明自己好像很聪明的样子啊！我就转过，哈哈。 静悄悄悄悄说，贵州的刺梨。刺梨果原汁会不会很好喝？是的，你很懂、 很好喝，对， 很懂 哎。其实贵州的 是贵州的一种特别的水果。 对的，贵州的吃的喝的都非常好喝， 对吧？ 是的，就是大家如果想去贵州玩的话，真的强烈推荐以及建议。我一直认为，如果不是贵州离北京太远了，当年皇帝的避暑山庄一定是建在贵州的， 是吧？ 就是它的气候条件太好了，然后吃喝又很好，而且我觉得贵州菜很亏。我觉得贵州菜是被四川菜压了那个风头， 对， 就是其实贵州菜不比四川菜的花样少，也并不比四川菜不好吃，但是它的名气没有那么高。我是认真的，我觉得贵州菜真的太好吃了。 OK， 好，那接下来呢，其实才是我们的重点，那就是在后一个时段当中，我们请到的这位先生，他会给我们介绍关于龙虾的文化和吃法。我们一首音乐过后，欢迎进入今天的微微观世界。 Everybody, you. I don't need no shoulders. I'm good crying by myself. chore, cause you know I still adore ya. And unrequited love is just a lover telling I say I'm okay, but I guess I'm a liar. You say you're okay, but I saw that you liked it. 2 a.m. and faded, I know that's when you like it. I know that's when you miss it. Know that's when you cry.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郝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哎呀，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那欢迎大家来到的是我们早间节目微微一笑的第二个时段，我们的微微观世界。 大家好，我是知道马上就要开始聊龙虾了，就开始觉得哎呀，即使不吃早饭都会觉得胃得到了极大满足的珊珊。 嗯，我是今天早上特意买了一大碗小米粥，然后垫在胃里，就怕今天早上不吃早餐聊着龙虾会痛苦的水水。 我是如果觉得我是要聊龙虾了，而早上只吃了一大碗小米粥，反而会觉得更加悲伤的珊珊。 好的，那欢迎一下我们的嘉宾啊，九十龙虾品牌创始人、美食家、特级厨师卢文涛先生，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龙虾哥。 特别亲切的一个称呼哈。那关于龙虾的所有的小故事，包括你喜欢吃什么、怎么吃，都可以今天来到直播平台上面跟我们的龙虾哥发问了。 好开心啊！这是我们节目第一次请到就是纯粹聊吃的嘉宾， 因为我们俩就经常会穿插在其中聊吃的，你知道吗？ 以后应该多来一点点， 对不对？ 对 吧？对 的， 对对， 嗯。在聊之前呢，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怎么跟龙虾哥进行互动。 没错，那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 98.2 AM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通过以下的三个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的直播。首先呢，大家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其次呢，大家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来进入活力982的房间，北京时间进入北京青年广播的房间，就可以同步的收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了。当然也是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留言，和我们的龙虾哥互动，好不好？ 嗯，刚才我看到了花椒用户0812171570以及平等公正还有海曼莎都关注了我们，特别特别的开心以及感谢哈。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早上有这个空闲可以跟大家聊聊天的话呢，也欢迎关注我们的这个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 或者在花椒直播关注活力982，每天早上7点半到9点半，我们都会在这里陪您聊天儿啦、嗯。 那从我这里还是要多介绍一下卢文涛先生啊，介绍一下龙虾哥，他是烹饪专业出身，然后是首批的国家任命的高级烹饪技师， 哇、 哦，然后随后分配至成都大酒店工作，对吧？ 对对对， 然后担任的是厨师长。 嗯， 然后在90年，然后在母校技工学校任教，然后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在就是从事烹饪教育这样的一个工作。 对对对， 对不对？然后98年的时候出国，在美国圣巴巴拉，然后在一些城市都待过，然后也是进入到了当地主流媒体，连续3年获得 top 10前10名的最佳餐馆的称号。 哇哦！ 所以真的是很厉害。今天的龙虾哥不是那种随便说说的龙虾哥，是真的是很厉害的龙虾哥。 嗯、看到大家其实已经开始有反应了，这个素花之水在微信这个公众平台上面，在咱们直播平台上面也说了，说龙虾。然后配了一个花痴的表情，就是那个满眼都是小星星那个表情。 嗯，那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很简单的开始入门吧。 好的， 就是在您看来，你觉得龙虾是种什么样的食物？ 龙虾其实一般大家都叫做海中之王嘛。 嗯， 因为它的基本上没有脂肪，然后蛋白质又特别高，然后又是野生的，然后又天然，然后生长在像一般的都在海，像我们用的这种都在深海里啊，这种它的。就营养成分特别高吧，而且特别干净。 嗯 ，OK， 就是很健康是吗？ 对， 从这个角度来讲的， 对， 又健康又营养，然后很干净。 对 对对， 你知道女孩子吃龙虾就真的会有那种，哎，它好健康啊，然后你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个会长肉的那个压力，但是我们吃的方式和方法就真的可能也会长肉。就麻辣小龙虾肯定是会胖的吧，因为它那个佐料里面我就用各种各样的。 对啊，我们这大龙虾当然没问题啦。 啊、对，对，大龙虾、啊、是吗？但我觉得小龙虾大家吃起来的时候可能也并没有这个特别多的考虑，非要是我不长胖怎样，那个时候就是为了饱口腹之欲，就是为了好吃。那小龙虾和大龙虾在您看来有什么区别呢？除了一个小一个大之外。 就像我刚才说的，可能这个是没办法去比的东西、因为它毕竟营养成分啊，然后口感啊，质地啊，这些差别都太大了，因为海中之王嘛，毕竟而且它生长周期又比较慢，所以就不好去比它。 所以其实在您理解，就是可能是做的菜方面来说的话，还是会比较偏高端，就是那种比较贵一点的。 对对对，哪怕是你说在做国外，要是吃个龙虾大餐，那肯定还是属于比较奢侈的，不是平常人能够吃得起的这么一个食材吧，也是不是一般餐馆都用得起的一个食材吧。 OK， 所以您处理的龙虾就基本上的价位在比如说一个盘，比如一个 dish 是多少钱？ 这个还是要看地方吧，要我做的话又比较贵了，都是属于私人定制的这种，我才会出手的吧。 Okay. 一般就是徒弟们他们师傅就做了，我出手的一般都是接这种比较重要的私人宴会啊， 是不是？比如说就是电台的主持人啊， 对，这个也可以的，没问题， 可以吧？ 对， 咱们录一个小视频，然后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播出来，好不好？ 好啊，好啊，下次来一个。 没问题。那如果是您做的话呢？我还想知道一下。 一般我们都是接比较贵一点吧，几千块钱，就是两三千啊，三四千一位的这样子的做法。 好贵呀、 对， 两三千也我真的觉得贵了。但是你刚才说就这个国外和国内的价格可能不太一样，但是我真的不觉得国外吃大龙虾会比国内贵哎。 主要是看你在，就像我刚才说，是看谁做，在什么样的餐馆，你可能街边一边的蒸一个可能很便宜，就但是如果是你来个米其林三星的师傅跟你做，或者是私人宴会，就像我甚至以后我们可以飞到任何一个指定的地方去就做这种私人宴会，那肯定就不一样了。 我真的很想尝尝师傅做的龙虾。 对对对， 但是其实我觉得好像有的时候这个吃什么以及吃的多贵倒是并不是特别大的重点。 对， 就你吃的那个感官和体验，如果我是正儿八经的就是完全职业的美食体验家，我可能吃的环境是差不多的，我需要就是这个菜端到我面前，在一个比较安静的情况下，我一点点的去品尝这个食材的处理的程度、处理的技巧，以及它其他搭配的这个食材的可能相得益彰的程度，那种情况下我可能是在专注在这个美食的美味上面。但是就我而言，就我个人的体验而言，我很多时候觉得吃的好吃的是跟当下的情境有很大的关系的。 对， 又比如说吃龙虾这件事情，我在平时我最喜欢吃龙虾的情况有两种情况，一个就是跟大家一起吃小龙虾， 真的好爱吃小龙虾。我觉得小龙虾就是那个解放双手的这个属性特别特别的重要，就是因为你不能拿手机了嘛。 对对对， 真的是要跟身边的人聊天，而且剥那个龙虾特别有仪式感。就不是直接夹起来就吃了，我需要剥开它。 对对对，像剥瓜子啊，剥这种，它是一种，我觉得它不是一种食物，更多一种是一种有社交属性吧，大家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品尝那个味道。不过下次你可以尝尝我们叫麻大。更过瘾。对呀，我是跳出思想，什么都做。因为客人取的名字，因为我是用做你一般做麻小的口味，我们是用麻辣的做成大龙虾的口味，非常够。 龙虾啊，您做的有麻大的话这么大 啊？就是看您点的嘛。像我们有的时候会做什么，像前一段时间客人订了这个十几斤的，做一个我们做的我最要发明的那个麻辣霸王锅，这么大一锅，然后各种海鲜，然后一只十几斤的龙虾，然后各种鲍鱼啊，这种高档食材，最后用麻辣的做一大锅。 是不是吃过你的麻辣大龙虾呀？我记得好像在一次宴会还是生日会的， 肯定是吃过的。 我绝对是吃过， 因为我们经常会做一些 的。 他会做那种超级大的那种麻辣大龙虾的锅，就是那个锅大概有这么大了， 对，一米多的锅。 对 对， 比较炖煮的感觉，是 不是就跟炒那个麻小差不多，只是用大龙虾各种海鲜就炒的一大锅。然后对，我们会有很多私人 party 啊，会对大家会点这个去做。 能入味吗？如果是麻辣大龙虾的 一定要来尝尝 啊， 绝对入味，让你吃了就上瘾。 接下来一个小时你自己撑着好不好？你这样跟大家聊会儿天，然后你就播歌好不好？然后聊会儿天你就播一首歌，然后我就跟师傅先走了。 没关系，我们聊完天然后就中午吃个中午餐就好了。简单一点，简单一点。 胡社光先生的那个 啊，对呀， 是吧？ 对对对，胡老师的胡老 设计师，非常 对对对，我们 都 经常他的一般的有的时候晚宴啊，或者是他们的那个生日会啊什么， 知道的。我印象太深了，因为那天晚上喝了很多酒， 对，那配酒。 然后我觉得就是吃他们家的那个真的很好吃， 对，那个还不是最佳口味的，因为龙虾嘛，它毕竟还有一个火候的关系。如果你在餐馆现场做现场吃的话，因为那个场合不能做，你可能先做好拿过去的话，它的口感实际上已经变化很多了。如果你是现场做现场吃的话，那一咬那个汁水还会流出来。 哎呦， 先尝尝你，先尝尝你， 太过分了。江江的英在直播平台上面说了，说望梅止渴， 对， 然后给了一个大汗的表情，就吃不到。咱们先听听嘛，留个念想。以后比如说，其实我觉得是这个样子。我刚才还是那个观点，就是龙虾不在于贵或者是便宜，便宜的有便宜的吃法，亲民的有亲民的乐趣， 对对对， 当然贵有贵的好处。比如说我们平时在这个重要的节日啊，情人节或者是纪念日，带着女朋友带着老公一起去卢师傅的餐厅，对不对？吃一顿比较昂贵一点的但是又真的很美味的龙虾，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回忆啦。 对对对对对， 我是觉得其实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就是通过这个龙虾哥的这边的信息多了解一下龙虾了。就是因为其实实际上我们了解龙虾的时候总是先从食材开始了解， 是的， 这是中国人的思路嘛，对吧？看到 对一般也是 能吃， 对对对对对。 但如果龙虾您肯定非常了解了，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呢？ 就是你要进入一个冷知识的环节，是吧？ 对， 你要开始进入生物课堂，是吧？就远离美食赏析课。那好吧，那咱们就进入这个龙虾的冷知识环节。龙虾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 这个问题还有点复杂啊。 对呀、 啊。 是你是想得到类似是什么软节类动物的这种？ 比如说我知道龙虾的血是蓝色的。 龙虾的血是蓝色的吗？ 是啊，这个还挺专业的，蓝色的，它像它杀出来，因为大家好多不知道，它杀出来是，但你看它像水一样，一会儿它就冻上了，就像那个果冻的感觉，有点，因为它在海里吃东西的关系，有的时候偏蓝，大多数是偏蓝，有的时候因为可能有铜啊别的成分，还有一点发黄啊这种变色，大家以为它是海水，其实你切开之后放一会儿在菜墩上那一层，它一会儿冻上的部分就是高蛋白嘛，就是龙虾的血。然后蒸熟了之后它是白色，是白色， 它的血蒸熟了是白色的， 对，因为高蛋白嘛。 你平时刚刚把它放出来的时候是蓝色的？ 对啊。 是哪种蓝？是墨水那种蓝？ 不，透明，很浅很浅，有点带，对，我比如说有点像果冻那种胶状的那种浅浅， 应该是类似那种，就是一滴墨水滴到了一盆水里，然后 对的很浅的那个感觉，因为大家对血的理解总觉得是红色的，而且是红色的嘛， 对， 是红色的才叫血嘛，然后就所以好像龙虾有血啊，好多人都 都不太知道。嗯， 龙虾血量大吗？ 很少很少，像我们有的时候还拿龙虾血做个毛血旺呢，就得七八只龙虾，然后收集很多，因为它比较还有海水在里边，你还把海水去掉，最后剩下一点点做一份菜。 哇，不是，如果七八只龙虾的血能做一个毛血旺的话，那我觉得血不少。 也没多几片，七八只、嗯、 龙虾。 对呀、 啊， 对呀、啊， 对 呀、啊。对啊对啊、 就是它 一只大龙虾能挤出多少血？比如说你要按 一 个，一 点点就是一块吧，也就七八只，你就七八块薄薄的，像个小豆腐一样，也就那么多吧。 哦、因为你知道有一部电影叫《龙虾》， 嗯， 然后那部电影您看过吗？ 我还真没看过、 哦、有一部电影的名字叫龙虾，然后它其实是一个很荒诞的故事、嗯、就讲说就是它模拟了一个就是大家要必须要放到一个就是真实的环境里面去，然后比如说你在一年之内你找不到伴侣，然后结成一对儿、 嗯、 然后你就要被变成一只动物。 OK、嗯、 然后很多人就会选择说我要变成什么要变成什么，然后很多人就是因为他们没有配对成功，所以他们就被变成了动物。然后这个电影的主人翁就说他要变成一只龙虾。 为什么？ 然后对，然后那个人就问他说其实有很多人都会选择比如说变成狗啊变成猫啊什么的，就很方便嘛。 嗯， 然后他就说他说首先是因为 很方便，还要出门去哪儿是吧？ 对，他第一个说的就是他说你知道吗，龙虾是它的血液是蓝色的，所以它非常与众不同。 嗯， 然后再其次是龙虾能活非常非常多年。 对对对，据说是这样的，就是现在有科学在研究它，就是它的基因的那种感觉，它是一直长。 对， 就是它可以说就像我们说的你基因排序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它就不会老吧，就一直长一直长，不会死、哦、这种感觉。 你知道就是比如说有多少对 DNA 这个问题哈，你看像比如说就是狗啊猫啊人类啊小龙虾的那个 DNA 就是它是比这些动物都要多的。嗯，就是它是里面有莫名其妙的各种各样的那个基因的排序，虽然它小小的身体里面它里面的基因 DNA 的对数是很多，好像200多对。 嗯， 所以说你觉得龙虾是一种很特别的生物。 然后他就说，对，他就说他觉得龙虾是一种特别高贵的一种生物。 嗯， 就在没有被我们吃之前， 就是高贵的龙虾是吗？ 对对 对，一般都说什么蓝色的，就是说以前说有蓝色的那种龙虾，地中海蓝龙的话，就是属于就是皇只能皇家才享用得起的。 哦，有蓝色的龙虾， 对，蓝色的， 那不是变异的吗？ 它不是变异的。它不是变异的，地中海蓝龙它就是那个一个地区它就是蓝色的、 哦、 所以说它很稀少，然后口感啊然后长得又慢，口感特别好，所以它一般以前说的是所谓皇族享用的食物吧。 你做过吗蓝色的？ 哦、有啊， 有吗？ 当然做啊。 所以就是它真的是就是整个处理起来，从您做的感觉就能发现它真的很不一样。 肉质比较 香。其实做的时候肉质啊口感啊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嗯、但是它就据说就是蓝龙的蛋白质含量更高吧，就是跟营养更好。 嗯， 所以它一般属于是皇族享用的食物吧。 是哪种蓝啊？我很想知道那个画面，因为你知道龙虾其实在没熟之前都是， 对，但它熟了都是一样的，熟了 都是 很挺蓝的、 哦、 有点偏深蓝的吧， 就 然后尾巴特别漂亮，然后 尾巴就是变光蓝的那种感觉。 对 对， 有点五彩斑斓型的那种。 对对，因为它尾巴又有一点那个金色的尾巴，就特别漂亮、哦、特别漂亮， 就生的漂亮，就颜值即正义。 对对对，颜值也会那个时候也讲究颜值吧。 嗯， 对。 然后你知道说到那个你刚才先提到了那个龙虾，就大家生活在很挤的环境里面嘛。 对。 你知道我最近看了一个文章，我觉得还挺心疼小龙虾的。就小龙虾好像就是它是出了水到它变成食物，最多似乎只能活几个小时。 小龙虾不会。 不会吗？ 小龙虾它基本上它是水陆两栖的吧，你就放了不用水养。 它也会爬着。 平常如果有的要养了你都不用去养它，因为它对自然环境都的它生存能力特别强。 嗯， 所以说有的不要水没问题啊，就放一点什么菜叶保持有点润就可以。 嗯，但是他们好像的确会在就是在运输的过程当中需要安排的非常急，他们就必须绑着，然后一个挤一个一个挤一个、 啊、对对对， 就要不然好像在自然环境下小龙虾会就是有那个螃蟹效应，你知道吗？ 我听不下去了，你吃人家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心疼？现在你倒关心人家在运输的时候太挤。 你说的有道理，急就急吧。 你刚刚还在说很享受播的那个感觉，我想就觉得很残暴。 你不播吗？ 我你知道我不怎 么吃小、啊、你不吃熟的海鲜、嗯、你不是不吃小龙虾，你是不吃熟海鲜。 我吃刺身了、 嗯、对。更吓人。但是刚才卢老师提到的那个地中海，其实我人生吃的最爽的然后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吃龙虾的经历就是在地中海上。 嗯，就是太开心了。然后我觉得那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龙虾。 对，其实吃东西有的时候跟心情有关系。 对， 那还要跟什么样的人，对吧？什么样的环境，你其实什么样的心情，其实你才能真正去享受食物。你今天如果心情很沮丧啊，又不好啊，你肯定就觉得吃的什么东西都，哪怕是个美味的大龙虾，一只蓝龙在那儿，你可能也没有心情去品味那些东西。 是， 对。 那在你烹饪的就是过程当中，你有那种印象特别深，就那天心情特别好，然后又找到了什么样的食材，然后就烹饪的非常开心。 是的，然后跟龙虾共舞，哈，今天心情很好，把你做的好吃一点，是吗？有这种感觉吗？ 有，就是还因为有的时候跟大家，像比如我做有些私人宴会的时候，因为还有就是客人特别好奇啊，特别尊重啊，特别跟你互动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好开心啊。因为现在特别是国内吧，像我们做这种厨师，做这种私人宴会的话，你就像我就说好莱坞明星厨师明星一样，你是会受到很多大家的尊重。别人怎么样知道怎么样去像英文说怎么样 appreciate， 对， 他会感恩 欣赏， 他会欣赏你，就会觉得特别愉悦，别人会来大家啊回来互动啊。我记得有一次就是特别印象深，就是我们做了一个私人宴会，是请的就是各种艺术家，什么歌唱家、艺术家。 艺术家的职业就是 appreciate 啊，对，然后那 欣赏， 对，他就会欣赏，就会互动。然后我们一般都是做，一般都是上一道菜给大家讲讲，然后这道菜，好比我们前菜是什么，三道龙虾的前菜，然后怎么着，大家互动交流，然后还会问像我们这样聊天，然后一边聊还一边再喝个酒，就不像我们大家传统意义上的啊，厨师就在挥汗，不是，然后再跟大家敬个酒，喝个酒，哎，来，高兴了，我再接着做下一道，就那种感觉，然后你就觉得特别爽，然后别人懂你的食物，然后就觉得啊好开心，然后甚至他们最后聊的说这个过程，就说哎你这个，他说卢师傅我给你下个定义，这个本来就是个艺术品，他说而且我们这过程什么是一个行为艺术，就说你不光是说这个东西菜品出来肯定像画一样像一样，但是整个过程他说也是一个叫行为艺术啊，因为大家在互动，在是一个画家朋友给定义的吧，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肯定是 一种艺术啦。 对，因为大家不是纯粹像一般的意义上都说我要吃饱，我要怎么样，就是大家品味美食美酒，然后好心情，然后大家在互动，桌上十来个朋友在还聊天儿。 哎，那什么样的话会让一个厨师觉得我们很懂他呢？比如说吃到了，说觉得就吃到了你这盘菜的重点吗？ 对，就是你对这东西比较理解，所谓的吃货吧。就是走遍全世界的吃货，就前两天我阿姨他们来也是，专门来，他就是追吃的这种，就世界什么地方最好吃的，就因为他有那个收入的，就会说好比提前多久订啊什么呀，他就会吃的，因为他 特别讲究 啊，对，他就特别理解你的时候怎么样啊，他你这个做出来是不是哪点好哪点不好，他能够理解你，觉得啊有懂我的人，就像你说好比一幅画，一个音乐，一幅画，你有被人欣赏啊，懂我当时为什么画的这个画的心情这怎么样，或者是当时的想法怎么样，为什么创作这种，就被人看懂了，不需要说的时候，你会觉得哇，挺不一样。 哎，两种时刻哪种您更喜欢一些？就一种时刻是拿了一个刀叉，然后去切了点您的那个大龙虾里面的龙虾肉，然后品尝之后说哎呀，这个肉质真的是非常的鲜美，以及非常入味，我仿佛吃到了一种浓郁的奶酪的感觉，以及龙虾本身的清甜，然后跟您碰个杯走了啊，艺术家的风格。然后要么就是我这种风格，端个板凳坐那儿了，大快朵颐，好吃是不是太好？哎呀，你怎么能做的这么好吃？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东西了，哪种比较好？ 都好啊，就是厨师就是对，就做菜，厨师就觉得被别人喜欢吃。你的帮心东西吃得干干净净，你就觉得哇是一个莫大的荣耀嘛。我经常跟我们的师傅说，有的时候做菜不是有完全是金钱或者东西，有的时候你会是一种享受的东西，你要看怎么去看待它了，不是简单的钱的东西了。 时刻甲和时刻乙您都喜欢是吗？ 对啊，肯定喜欢的。 而且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对应着就做菜的人吃菜的人其实也是我感觉身边的朋友，就是有的吃货真的变得越来越有水平。因为你知道白老师就是一个吃货， 是的， 然后就每 白岩松老师， 对，然后就每一次跟着他吃，你就感觉他就是每一次去一家饭店的时候，他就会布菜，他们叫做布菜嘛， 对， 就是他们布菜，就比如说在点的 时候，就是帮别人夹菜是吗？ 不是布菜，是说他要点什么菜 哦。 然后他 布菜其实在传统的中国的那个汉语言文学里面是指帮别人夹菜的意思。 嗯，但是他们就是 讲、哦、也有这个布菜的是吧？ 就是怎么样去安排嘛。 嗯， 然后他就帮你安排，然后他就告诉你说这家餐厅它好在哪儿， 嗯， 然后每一道菜都好在哪儿， 嗯， 然后这食材到底应该什么时候吃， 嗯， 然后之前他不是带我们去开春的时候吃过一家就是那个餐馆，我到时候发给你链接了，嗯，我看到你渴望的眼神了 啊， 哦，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就是大概七月份的时候又去吃了一次，嗯，然后他说你七月份就不应该去那家餐馆吃了， 哦，这么讲究， 对对对， 他说因为七月份的时候其实已经没有春天的菜了， 嗯， 说那家餐馆呢主要是春天的菜， 对，他可能他自己手艺啊，嗯，特点啊，师傅对他的理解特别深， 对对对，嗯，然后他说就七月份的时候呢他们家就比如说味精就会放的比较多了，因为就菜不够鲜了，然后就说这家餐厅就是说你要等到开春的时候再去吃， 嗯， 然后夏天他又会带我们去吃别的烤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别的东西， 嗯， 对， 所以真的我发现跟吃货在一起生活特别幸福。 嗯，你会去认真的研究他们对这个餐厅的一些细致的细节吗？就是你会记住他们说的那一套理论吗？还是你只是跟着吃？ 我会记得每一家他介绍过的餐厅， 嗯， 但还没有怎么用过他的方法论去介绍别的餐厅。 嗯， 我觉得下一个话题，我觉得我们可以让龙虾哥教教我们怎么样去判别，好不好？ 嗯， 就是 或者其实我很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够戳中那个师傅的心。你知道我有时候会有一些经历是在与吃饭的时候，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尤其是一些比如说日本料理的餐厅，如果是老板在的话，他就会请那个大师傅过来跟你打个招呼，然后问你就是怎么样啊，然后我的做的口味是不是符合您的这个审美啊，就有的时候其实你只能说好吃，你有时候可能做不出过多的评价，在于我真的是不懂，你知道吗？比如说吃龙虾这件事情，您刚才说了在私人宴会的场合你可能会现场做一些烹饪，对吧？心情好了我再去做下一道，我怎么才能把你哄开心呢？您知道吧，我很想知道这件事， 多来两杯开心了。 那我这个倒是很擅长，但是我真的很想知道，比如说您作为一个做龙虾烹饪的大师，如果您的食客从哪些角度去欣赏去品评更符合您自己的那个预想，或者是您在做这道菜的时候在烹饪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设想，嗯，我觉得可以在下半个时段请这个龙虾哥帮咱们好好的解析一下怎么样才能够显得自己特别懂。 对，嗯，我们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我们一段音乐过后，我们进入到下一个时段的讨论。我们今天请到的是龙虾哥，超开心的。 是的， 龙虾哥既懂吃又懂做。 嗯，那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话题比较有趣的话，随时我们进行互动了哈。然后如果是喜欢这个节目的话，也请点击关注啦。既然刚才龙虾哥说了说多喝两杯就好了，那就送他一首干杯。 好 好， 一会儿回来。 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也许会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和你再干一杯。 要我选出代表青春那个画面浮现的那滴眼泪，那片蓝天，那年毕业，那一张边哭边笑还要拥抱是你的脸，想起那可爱可怜可歌可泣，可是多怀念，怀念总是突然，怀念不谈条件，当回忆冲破靠着冲出岁月在我眼前，我和你留着汗水喝着汽水在操场边，说好了无论如何一起走到未来的世界，现在就是那个未来那个世界，我站在你的身边，我的身边不是同一边，有几次像诺亚方舟坚持誓言，只是我望着海面但却永远模糊了视线，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也许会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和你再干 北京时间9:00。 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火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 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 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 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 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青春就是甩掉标签。 对于城市里大家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我一般趴窗户上看。 看烟花的方式不止一种， 观世界的方式也千千万万。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超想认识你们家的哈姆雷特。 但我们更想认识你。 来这里，和我们一起 微微观世界， 万千世界观。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现在虽然说着话，其实满脑子都是大龙虾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龙虾哥。 龙虾哥，然后我是和龙虾哥一起在探讨吃的这个问题的水水。那刚刚珊珊在上一个时段就是发出了一个问题，那大家也是希望，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在直播间当中和我们多互动啊。我们欢迎将军，将军来了，他说珊珊水水早。 好久不见啊将军，好久不见，好想你啊。 今天聊的是龙虾的话题，很想念我们的各位老朋友。 所以如果老朋友在的话，也请跟珊珊水水打个招呼吧，因为我特别喜欢老朋友相聚的那种感觉。 对，那要给大家介绍啊，除了可以通过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以及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通过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就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好的，回到节目当中，珊珊刚刚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是在和厨师的这种相互的这个交流当中，我们作为比如说吃的品鉴的这一方，要怎么样去对一个食物表达自己的看法呢？ 是的， 其实我觉得就你这句话其实就回答，你就表达自己的看法，我觉得不管是懂或者不懂，不懂我就问呗。 您知道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也可以问，然后我也可以表达懂，但有的时候那个过招很仓促。你知道吗？就是它是一个非常仓促的过招。 来来来，这边喝了。 对，他是那个师傅进来之后说，哎，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可能他招呼完你大概一两分钟，他就是招呼下一个了。 对， 这时候你要就是很想让这个师傅很开心，就您现在啊，就是把这个自己的灵魂跳脱出来。现在我才是那个正在做龙虾的卢文涛。然后您是我，您到这儿哎尝了尝，然后您需要说点什么话，就既能表达自己的看法，又显得自己很懂，然后又让我很开心呢。 就这样模拟一下吧， 模拟一下。 你说关于龙虾的， 我是一个食客，然后现在我走过来了，然后我就是夹了一块龙虾，然后我就吃，然后我就说不错。 不错，很讨厌，不错，非常讨厌。 对，你可以说是、哇，这个龙虾季节刚刚好。然后这个火候呢刚刚好，你看还留点汁水出来。 可以这样是吧？ 对，你就火候把握得好，你咬还有汁水，还弹牙。 我这么是不是给自己挖了一个坑？就是先让厨师自己描述他做的这个食物的口感。 对。 但龙虾的季节是什么呀？我特别想知道。 它是因为有它，刚刚我们刚才说到嘛， 它不是一直在长吗？ 对啊，但是它有一个最痛苦的你看龙虾平常你看张牙舞爪多厉害，壳多硬是吧？像我们拿一个十几斤的，甚至有的是五六斤的，都得拿电锯给它锯开，因为太硬了。但是它有一个最可。 好，我开始做龙虾了。 啊！然后开始就是巨渴，而且 对对对，像我们龙龙哥拿个电锯，我这次弄那风味不是拿个电锯哦。但是你他一个最可怜的地方就是我他们有一个客人说的嘛，他要经过998是一难一样，为什么？他过一段时间他就要换壳。 哦，是吗？ 他是换壳一次长大一次的。你看他那个这个特别大龙虾，你看那个哇多威武多壮啊，你可能你敲都敲不开，但是他一换壳脱的时候整个就是像个软的，你看软壳蟹实际上道理是一样的，它不是真的壳就一直那样软的，它是正好到了它季节的时候还换壳的时候全身就是软。 明白了，它不是一直威武雄壮的是吧？ 对，所以它有最脆弱，所以叫九九八十一亮，你看它这么厉害，所以它有的龙虾长不了那么大了，因为它这个时候就变得最脆弱了，它差不多有一个多月它在慢慢才把那个软的皮然后最后面变成膜。所以我甚至看到过在缸里边那个一只龙虾明天怎么两只，我想一半是壳破碎的壳，然后一个软巴巴大的而已在那儿。 它有可能换壳不成功，然后就 它因为这个是换了壳之后它就最软嘛，什么别的动物都可以吃它，什么鱼啊公公就把它给吃了。他可能就是换壳之前半个小时以前一个小时以前还是威武雄壮，他一出来之后完了，他就是个脆弱的，简直是谁都可以吃他的那个一个身体， 像天山童姥练的那个功 是吧、 就是平时的时候就是超级超级厉害， 对对对，你在闭关的时候完了，对对对，最脆弱，像我们经常看武侠一样，确实他那个时候就只有躲在一个洞穴啊或者是一个很狭窄的地方，然后把那个壳脱了之后然后自己再把壳吃掉。 所以最残忍的问题来了，所以 对我也想问一个非常残忍的问题，我已经憋很久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它哪一个时期最好吃是吗？ 不是，我是想问，你说它特别软的时候，所有的动物都可以吃它们，对吧？那人可不可以呢？ 不能，就是因为它有那个有这个管制嘛，就是说软壳的这个季节就是进补的季节。 是让它们生长的一个季节，是从生态的角度去讲。 对，就是你像在国外，它会都会有进补期嘛。龙虾实际上只有两个捕捞期，其他都是休渔期，就是不让捕。就是它如果这个是换壳期的这种龙虾，你都是不能去捕它，你也捕不到它。 对。 所以然后它一般就是太，这个就是为什么保护它能够持续这个生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龙虾的季节好是指它什么时候的那个季节好呢？如果我要夸的话。 季节的话一般来说就是差不多这个九十月就算是还不错的季节，就是它大量产的时候你就算是 金九银十， 对，剩下来之后然后再过了一段时间它就不准捞了，剩下的虾呢就算是我们说其实品质也挺好的，但是就是说从我们要分一个嘛，因为它过了之后呢就叫做展养期了，就是捞起来之后好比还有三个月是到春节前有段时间它就不能捞了，马上就要过、不能捞的时候那这个虾呢就是让它基本上休眠一样，它这个时候就大量捕捞的时候捞起来过了它就不能捞了嘛。 不能捞的时候餐厅怎么营业啊？是要囤货吗？ 我不跟你说嘛，它这个就是捞起来龙虾它就叫展养就把那捞放在一个叫什么就一格一格叫龙虾宾馆里边、然后它那个水温特别低，知道只有零 龙虾宾馆 只有它叫宾馆，就只有那个零到三度就很冷的就冰水，它基本上就在睡觉一样，就它然后它基本上身体的养分啊也不会太大的 流失， 但是你就说你就如果我们真的要分这个鲜活度，就觉得啊，你看当季的捞起来马上肯定休息一下就飞过来了，会更好。然后过了季节，它毕竟是在休息嘛，会有一些损耗嘛。 休息一下就飞过来了，拟人化的描述。 我想问一个就是稍微开脑洞一点的问题啊，就是在您就是当了这么久的厨师之后，您发现就是动物的心情和它们的肉质有关系吗？ 这个还真没研究过，肯定是没有谁的心情好啊，被你马上杀掉吃了。但是一般的说法就是说，所以像国外说龙虾是有痛觉的，特别敏感的，所以说在对它是比较少见的这种有痛觉，所以说一般就是说处理它的时候尽量要果断快速，就一般你看西式的就是说啪把头或者是脑中间啪插一刀先把它给 解决掉 然后再来煮。所以说有的人就是说以前有个故事嘛，但其实不是真实的，就是说煮了龙虾放着，因为老外一般都是它叫 steam 嘛，其实就是我们说或者叫 boiling 啊，就放在水里面，实际上就是煮，实际上就是放在水里面煮就会响，他就说你看了龙虾在叫，实际上倒不是了，就是因为它里边有蒸汽出来，然后就会叫，它会叫，会产生声音。但是就另外一个说法，它确实因为我们做了这么久龙虾，它是有神经的，就像你切了之后 你一会儿就直接把尾巴给它切开的话，它的头一会儿都还在动，嘴巴还在张。 啊，感觉很痛苦的样子。 对，它有神经还不会那个，那个尾巴也是一会儿你切下做刺身，它还在动，还在弹。 嗯。 所以一般呢，冰水泡着它，慢慢就会好一些。 嗯，有阵痛的感觉是吗？ 对对对，所以说它一般就要求说你人道一点，就一刀先把它给 解决， 然后再来做。 嗯， 无痛烹饪。 有没有想过人家的龙虾的感受啊？ 然后但是刚才我觉得龙虾哥说的这个龙虾换壳的这个画面特别有场景化，我觉得特别特别可爱，就跟小的时候咱们就是从一岁长到两岁，两岁长到三岁的时候衣服会短一样，然后那时候就要开始买新 衣服。对对对对对对， 它就是我原来这个硬壳然后变短了，然后需要买更大的房子了，然后就开始去换壳，然后是一个非常脆弱的时期，然后再慢慢的长出硬的铠甲。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觉得说，如果又说到吃的话，它的口感上面就有很大的差别。像我们经常说的这种刚换壳不久的，一般都不就是，但是还是会有的，就捞的捕捞季节的时候，它开的时候还是会有，就因为它是虽然是一个周期，但是有的是也有个体。 对， 但有的时候那个虾就是比较，我们就叫水虾，就是那种虾就是壳还没完全硬，挺漂亮的。所以大家买龙虾这儿也是一个好的建议，就是别买那个看得特别漂亮。还挺红的壳啊这种，然后那个其实是不好的，我们叫做行家来说的话就叫做那个叫做水虾。所以说然后它的 我没听太明白， 就是说它换壳，你好比说它会越慢慢越长越硬吧， 对， 最后照长到它换壳，那么就是好比说它还是软的时候慢慢的长到刚刚壳硬了，那肯定就不好啊，因为它的肉质还很松，你甚至吃到的虾它是跟那个高品级的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高品级是要等到它长到已经快要换壳。 对，其实要换壳和之前是 最后的那种。 对，因为它那样的其实肉的咸度也不一样， 比较紧密， 没有那么咸了。 哦。 然后好的龙虾，你看我们一煮出来，你蒸，特别蒸，切一块肉，它是满出来的。 嗯。 哇，那个肉哗白白的，它会从那个壳里面就像弹出来一样。 嗯。 但是你不好的话，一蒸它就因为它是水啊。好比说我换壳之前是一斤的，换完壳刚刚长硬的时候变成一斤半了，你看其实里边什么全是海水，而且咸得不得了，甚至那种虾有的吃的是你肉都是粉的。 嗯， 还有不懂的话，那个虾你如果切开了煮一煮，那它没了，肉化掉了。 嗯， 因为它的组织结构还没有 形成特别 还没有硬。 嗯，明白了，我看到了宾利氏族来了，说美女早上好，早上好，这里是微微一笑珊珊叔叔，和你好久不见喽。然后今天请到的是龙虾烹饪大师，然后他给自己取了一个特别可爱的昵称，卢老师说自己叫龙虾哥，因为他以前叫 Lobster Lou 是吧，就很多外国友人是这么叫的。 对，这样叫，对对对、 对。然后大家有任何这个关于龙虾的问题都可以跟他来沟通了。其实我觉得今天我好像长了很多关于龙虾的小知识。 我觉得 是吧， 就是卢老师，然后龙虾哥真的很懂龙虾， 对吧？ 对，一直在研究它吧。 真的很懂龙虾，因为我一直觉得好像，因为我听过我一个就是从蓝带回来的朋友，他就在蓝带也是学那个烘焙嘛。 对。 然后呢，他就说，其实实际上真的就是你做饭也好，然后你做甜点也好，然后你做到一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做的是对这个东西的理解，而不是这个技能。 对对 对, 对，你理解越深，你会不一样。还有就是，我经常跟我们的师傅说，你的修养啊、水平，其实好多东西是相关联的，不是说我今天进去看那个艺术品、学个画没关联，其实有关联的是，它也是一种审美嘛。 嗯， 然后你的文化修养、素质各方面，其实是造就最后为什么有这么差，有米其林 star， 也有炒个大锅菜的师傅，同样有的做了几十年，什么都。也没有，但是就是你花了心思，你去理解它，你要把东西一个东西做到极致，你其实有太多东西不停地去做，做得越多，然后你了解越多，然后你对它的理解，然后还花了心思，如果不花心思每天就那样，也没用，对吧？你就把它当成一个工作，对吧？从来就不去想它。也不行，你要去研究它。它 但是珊珊知道我身边其实有很多做旅游的， 嗯， 然后你知道就是之前大概在前两年吧，就是其实在中国的旅行的那个种类里面是有过那种米其林，就是叫做饮食品鉴团， 对，有。 但你知道在那种团后来不办了， 为什么 办不下去？ 为什么？ 因为就是中国的普遍就是收入比较高，然后又愿意参加这种品鉴团的人 都特别有自己的讲究，是吗？ 不是，就是他吃的没有那么认真 啊。 就是去米其林餐厅吃饭，其实有的时候挺累的。 对对， 知道吧？ 就你还要参加个培训的课程。就你知道最近我身边有那种就是小富婆朋友，就是已经开始努力的去学品酒，因为他就说比如说一个很帅很帅的一个，就比如说一个调酒师或一个品酒 师 或者是一个就是比如说他酒庄的代表过来，然后比如说你去那儿吃的时候他就会问你，然后你还得学就是比如说就橡木啊什么丹宁啊这些英语怎么说，然后你还得告诉他说哎这个季节怎么样，然后最近他还在背诵那个比如说2008年美国的这个河谷气候怎么样，然后比如我要 纳帕的 时候，对不对，然后比如说法国哪一年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就是真的不是为了去装，而是你真的特别懂的时候，你会发现吃这件事情会耗费你大量的时间。 是的， 对对对， 其实也是一个专业领域啦。 其实也比较专业，我觉得就是你就吃的多了，你吃上一天天吃天天你喜欢这个东西，像我这样前两天做的，我有美国专门飞过来的朋友，他就这样的，所以说他理解我们昨天才跟他喝完酒在那送他走的，他就专门过来去看我，就是让我 就追着龙虾吃。 对，他就是因为他有那个收入，而且他的家境就像我们国内大多数就像我们这一代吧，所谓现在的真的发了起来的这个年龄的，其实大家以前连饭都吃不饱， 对吧， 对吧，所以说是不一样的。 但你 不一样的，因为你的从小啊这种生活方式就决定你，像我们有的时候做国内我做私人宴会，最后就做到什么大家不喜欢这种所谓的这种小份，一个上四个小时，为什么女士可能有在吃吧，男士就哎罗老师快点吧三个米饭为什么他有的人就不习惯这样慢慢的，然后喝一个酒小酒，因为国外的人特别还有以前国内那种生活特别好的那个富家的，从小可能你就这样养的，然后你就养成了一个生活习惯，像我阿姨啊那她妈妈那种以前是贵族家庭里出来的，他就是这样的，甚至有的时候吃饭都是我要那个，他都不会动手的。你想他就是那样，他就习惯那样慢，你让他快了他不可能快。因为他可能从小孩就那样养了，养到他一直就这样，他一辈子都是那样，他就不可能说去啊这样这样这样，然后吃了大口大口不，因为他从来就是生活无忧，也不会说去这个东西要吃饱，因为他不存在这个问题， 是生活习惯的问题是吧？ 对，我觉得还是生活习惯。 有的时候是真的饿。 对对对， 真的饿。 对，有的是生活习惯。我像 我跟你说，陈小青就讲过一个段子，他就说以前 就是《舌尖上的中国》的总导演， 对对 对，《 舌尖上的中国》，他就说以前的时候就是那种绑匪啊，就那种绑架绑匪，就抓一帮孩子，就是要判断哪一个孩子可以讹出钱来，就把他们先饿个两天 啊，是吗？ 然后饿个两天以后呢，然后就上几盘鱼，然后呢你看那种就挑着鱼背呀、什么什么，就是那种大块的有吃的这种孩子、就放了，因为家里没什么钱，反正也讹不出什么钱来，然后如果挑着鱼肚子上的肉吃的呢、就稍微的家里还行，就讹着小一点，如果是那种饿了两天还只吃鱼脸上那几块肉的，这种孩子就要重点饿，因为这种孩子都已经饿成那样了，他就是有习惯，他觉得别的肉不能吃，你知道吧， 他养成习惯了， 对， 所以 然后暴露了家底， 对， 才露白了突然， 对， 是不是， 是的， 但我觉得我们节目其实还是要转回来，因为其实实际上吃还是一种更加日常的东西， 对，就是各有各的喜好，各有各的理解，就像一般好多人也喜欢这种，就像好多的真正的美食家，就像 苍蝇馆 啊，对，就觉得这个就是因为它有时间有火候，像有的像我们说的现在大家流行的什么米其林 star 啊或者怎么这样的做，特别是中餐要摆成那样的话，我们经常说有的时候我就在想的，它就没有美味了，你把它分了之后它有的时候温度不够了， 对， 时间不够了，特别是温度，因为我们有的好多中菜讲究热的，西式好的没有那么多中菜，然后一分小了然后一热完了，因为你在摆盘啊，为了漂亮，你为了漂亮，你就会牺牲这个时间啊，问你，然后你肯定口感就会牺牲了，所以说你摆的特别漂亮的菜已经凉了，已经过了它的最佳的吃的口感。 其实不用摆那么好看，最早的时候龙虾也不是特别，是不是龙虾最早的时候并不是这种特别高档的食材？ 对，最早的时候要说再早的话，就是因为之前的时候，交通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那个龙虾居然有故事说，就是说。美国的监狱里边甚至出了一条法律，就说不准什么一个礼拜三天以上吃龙虾之类的，就是为什么，就吃到你怕，然后可能那个时候也不会烹调我觉得是另外一个，我觉得还有一个可能是不会储藏啊，可能捞起来的时候他已经 对 已经都坏的，或者我觉得应该有这方面原因，甚至还有再早的时候说拿来太多了，拿来做肥田， 对， 还不懂吃的时候，后来是因为交通慢慢发达了， 然后这个龙虾然后运到对保鲜运到纽约了，然后这些可能懂吃的人然后大师傅去怎么烹饪，哎，觉得是个美味，慢慢慢慢它才变成了一个特别珍贵的食物， 就告诉我们吃金子总会发光的，对不对？ 对， 只要你好吃总会被发现， 对的，会一直被放在就是田地里面做肥田用的。 因为之前波士顿大龙虾就是属于那种已经就是多到就工人只要下手就差不多就恨不得 就直接拿了回去了。 对，我有个美国朋友，他们家是四代两百年就是那个有闹那个龙虾的在那儿，他跟我说嘛，在就出现罐头之前，不是有的是二战之前还是什么一战之后， 对对， 之前开始有罐头了，他说那个时候你知道捞龙虾做最小的了吗？就六磅的。我们现在说有个六七磅、六七斤的龙虾，哇，可太珍贵了。现在这很难捞到了。六七磅就六七斤的龙虾，常见的，啪就取尾巴做罐头。后来他们就说，做就觉得不对了，才有管制的，就说开始有什么进补漆啊，才有这种。就到那个时候到了，好可怕。六七磅的算是普通的龙虾，嘣，别的拿来扔肥田了，然后就只取，啪，那个。尾巴钳子也拿来啪就做罐头，想想好可怕。 我当时也是在看那个寿司之神的时候，他最后一段其实我觉得特别能让我有感觉，就是他说他做了很多很多年的寿司嘛，然后他就说慢慢他发现这个鱼没有了，然后慢慢发现那种鱼没有了，然后他就说回忆起他三四十年前做寿司的时候，现在人们吃到的鱼越来越少，然后而且整个的质感其实是越来越，就是比起原来来说是不够好的。您做了这么多年龙虾，有这种感觉吗？ 哎呀，太有感触了。 这个 既然我说的，我们刚开始的八年前开始的时候，你可能捞个十来斤的龙虾很容易，你要现在捞一个好难啊！经常你看前一段时间，我们又经常连四五斤的龙虾都捞不到，就三斤多的，都很难捞到。就说人其实挺可怕的，大家做中国人一开始吃起来这个量挺大的。最早我们做这个龙虾的时候大家都不认嘛，我开始因为我是国内第一家专门做大龙虾的餐厅，大家都觉得这个龙虾不好吃啊，没卖相啊，不划算的啊。后来我们一做，哎，大家觉得真好，然后都开始争相效仿学，一下就爆了，哇，然后所有的餐馆开始学，全国都开始卖，现在到了现在你看翻倍的价格，另外这种大的啊根本就卖找不到了。我们最早的时候那个供货商还在说，卢师傅啊，就放在你们那儿嘛，你代卖死了算我们的，就是因为大的不好卖嘛，就是我们这种才好消费，就是大的什么六七磅的那种你代卖，因为他货一发过来之后他放那儿卖不掉不行啊，拿你们卖吧，你们推吧，死了的算我的，因为做海鲜嘛就最怕这个死了就亏了，没事儿，死了算我的，水我拿走就行了，别用，都到那样。你现在啊没办法，跟那公司去发 email 跟他们说，怎么还那个客人要大的，没办法，我们就还捞不到啊，没办法捞不到，我们也没办法。 食材也是变得越来越珍贵了。我觉得陆老师作为这种烹饪大师，他在烹饪的过程当中肯定会产生这样有种就是挺感伤的，其实 对，就是大家更多要对要多珍惜吧，就不要太那个，就珍惜这些食材吧。 然后刚才您说到那个好的厨师其实是更多的是修养的问题，是对这个食物的理解的问题。然后其实我就刚才就特别感兴趣，您在烹饪龙虾的时候是抱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就是您对龙虾或者是烹饪龙虾的理解是什么样子的？您在做这道菜的时候通常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反正我觉得一般做就是认真吧，对得起吧，就是我就说抛开一切你就会很，其实当时做的时候你会很投入的，因为他觉得我觉得他是一个艺术品，然后也是你厨师一个脸面吧，就会想尽办法，就像您刚才说的，先得了解客人的口味啊习惯啊，然后想尽办法能够让客人最大的满意吧，就会那个时候你可能会是全神贯注的很仔细的看有什么没什么地方不对啊，甚至所以说其实有的时候是会好比接到一个宴席，其实我们都花挺多时间，你别看最后的呈现，我们他一般这种都是比较重要的，提前一两天甚至更久就会一两个月的就会通知了，就像我们原来还做过洛克菲勒到这边来，洛克菲勒家族的那个对啊第五代，对了，你就会很早以前就会大家都很重视这种的，他们那边对接的也会很早给你对接，然后了解他们的习惯啊，有什么样的喜好啊，然后很多细节你就会去想它应该怎么呈现啊，其实就是完全 就是沉浸在你会花很多心思先去了解前期的习惯，你然后你会去想我要呈现一个什么样的菜单，怎么样的方式，就是说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就像我刚才听见您说您是贵州人，肯定云贵的喜欢辣的，那么他的口味我经常说，那如果你在做，我肯定就要给你偏向你给你那个辣的啊，口味重的， 对 对吧？如果是一个广东或者喜欢清淡的，我肯定要做这个，因为对你来说是美味，对他来说可能说不定是毒药，因为他今天嗓子不好，来一个辣的，你说哎呀太好吃了，这来嘛来一口嘛来一口，黑总完了我嗓子坏了，对吧？所以说可能我觉得就是说经常要满让他觉得更就是适合客人的味道。当然还有你自己的个性，你不用最后你我盲从的什么都没有，我的个性呢就是也不行，但还得做。 其实我比较喜欢西式做法的啦。您请我吃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就行了，不用 是吧？ 对，辣的尝 一 下。 我一定要跟你说，我知道你喜欢吃麻小，我一定要做个麻大，让你忘不掉。 我喜欢吃西式做法的，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地中海上，当时去圣托里尼玩，然后当时弄了一个那种小快艇出海，在那个快艇上面，那个艇的主人给我们做的龙虾，然后是就是一人一碗意面，然后一碗意面上面有一只大龙虾，就是一人一整只，就真的好好吃，就我也说不出来就哪儿好吃，就那种感觉。然后肉质很鲜甜，然后有那种西式的浓郁的，可能会有点芝士， 芝士 对， 一般都是芝士的意大利面，芝士的， 那是给我印象特别深刻， 白臊似的。 对对对，我回了国之后，然后就到处去找那个大龙虾吃，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回那个感觉。我希望卢老师能给我带回这种特别美好的体验，好吧？ 是吧？其实也挺难的，因为你当时可能出海的心情啊，那种环境、那种愉悦啊，其实我觉得先是你心情。就是你享受食物的人，这种特别代入感。 应该知道，就是艺术家特别喜欢龙虾这个意象吧？ 对，有很多对。 因为比如说达利，他超喜欢龙虾， 画龙虾吗？ 对，达利的好多 好多 画，我们餐馆里面都有。对， 你们应该买个那个电话，就达利还设计过一个龙虾电话。 哦、是的，我觉得应该可以，这个电话特别适合。 对啊，那个就是达利的作品啊。达利就很喜欢龙虾。 对，好像好多画。 无数艺术家都超爱龙虾。 对， 所以因为它长得漂亮。OK，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了，再次要感谢龙虾哥，谢谢 啊，很高兴来到节目。 对的，请龙虾哥帮咱们最后再简短的说一下自己对于龙虾的理解，以及为什么要推荐给大家，大家再去吃龙虾的时候应该做怎样的选择等等等等，你想告诉大家的话都可以。 都可以。 我呢是专门做这个龙虾差不多有二三四年吧。所以说像欢迎大家来尝尝我做的龙虾，因为我们这龙虾最简单有40多种味道呢。就是光是主菜哦，不包括前菜，就是我们说的小菜啊，像你说的做一些沙拉前菜，还有一些好比说炒饭啊，就光主食就有40，然后如果加上杂七杂八的，差不多都有90种，希望大家来品尝吧。然后这现在流行的这个麻辣小龙虾，到我们这儿也能找到，我们是 麻辣龙虾 啊，对，它会有不一样的体会。像我们之前做的时候是Michael 喜欢的那个奶油黑胡椒龙虾是最受欢迎的。这两年慢慢大家因为喜欢麻小的关系嘛，对这个麻大其实就更加的喜欢，而且我们的口味是非常独特的，非常独特。 一定要去品尝一下。 对，而且最关键的是看到了龙虾哥对于龙虾和烹饪的理解， 是的， 这是最关键的。好的，再次感谢龙虾哥。那以上就是今天微微一笑全部的内容了，您即将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课，在明天我和珊珊会继续陪伴大家，我们明天见。 送大家一首 Thank you very much， 明天见啦。 明天见。 Calling up again.